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歌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今天首先为你带来的是 多明哥的演唱艺术。多明哥最初很长一段时间唱的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今天首先为你带来的是 多明哥的演唱艺术。多明哥最初很长一段时间唱的是男中音，直到报考墨西哥歌剧院时才发现原来他是非常地道的男高音。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他演唱的一些博伊托、梅耶贝尔、瓦格纳等作曲家的歌剧。 Ave di cardio va Wie Feuer Yeah. Thank you.

Oh, Thank you. Insieme con me.